国政府表示有明确证据证明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毒害，属于执政联盟的联邦议会外委会主席罗特根表示欧盟必须作出回应，被问到是否应该终止德国和俄罗斯兴建中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他认为欧盟应该透过强硬方式从经济上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例如天然气的销售。兴建中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将会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输送天然气到德国，绕过乌克兰再输送到其他欧洲国家，外界忧虑欧洲将会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天气方面，高空触发的雷雨在下午为本港东部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70毫米，香港境内亦录得超过2000次云对地闪电。在下午4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下午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7点，跌112点，成交金额1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2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9跌个8，腾讯534蚊跌咗11蚊，阿里巴巴284.2跌7蚊，美团点评262.6跌10.2，中芯国际24.6跌3.5，圆通速递国际8.29升1.14，中国平安80.85跌咗4毫，吉利汽车16.52跌1.14，京东集团323.2跌8.8，友邦保险80.45系升咗4.5。美元对部分外币对美元嘅外币对美元嘅卖价系美元7.751，英镑10.314，瑞士法郎8.508，澳元5.668，加元系5.926，新西兰元5.232，欧元9.16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5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789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82美元，卖出193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南边围路那段比较多车一些。提一提大家封路方面，在九龙城士他令道有渠务工程，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现在是禁止沿住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令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桥底去小西湾，大埔公路从

今日咧啱啱四点半嘅记者会就公布咗系六个阳性嘅，12,800个样本有六个阳性。咁但係值得注意嘅呢，就係呢六个阳性嘅个案呢，首先就係已经复检咗㗎啦，係卫生署复检咗㗎啦，咁係阳性嘅个案。而值得关注呢，呢六个里面呢有四个呢就係本来呢以前係确诊咗㗎啦，入咗医院并且係康复出院㗎啦。咁即係话呢，佢哋呢如果你话揾到即係呢個社區檢測揾到幾多新嘅個案呢，目前嚟講咧，12,800個樣本化驗咗咧，就揾到兩個新嘅個案，另外仲有四宗咧，就係剛才所講啦，就係之前咧其實已經確診咗，咁其中有三個咧就話係因為都去驗下啦，安心啲啦，咁啊都係發現仍然係有病毒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因為公司要求佢去化驗，咁佢就去啦。咁結果咧就係、是。点解会仲有病毒呢？卫生防护中心的讲法就是可能是出院的时候已经是有抗体的了，但是还有病毒的残余，估计是没有传染性的，还有病毒量比较低的。相信他虽然说是出了院仍然验到有病毒，他应该是传染性是比较低的。好了，大家对于这个数字怎么看呢？另外的就是究竟现在有多少人是报了名预约了呢？中午的数字是有845,000个，三日来呢就已经有370,000几人呢是去拿了样本是准备化验，而这370,000几人里面呢到到今日中午呢就是有128,000个是有结果的。那之前呢政府就讲过啦，现在的内地的人员呢来到香港设立了一个化验中心啦，那个每日的检测量是最高可以去到300,000个的。现在今日的记者会里面也有记者问为什么好像化验得那么慢的，两三日以来都是化验了120,000个多一点，去不到300,000每日的这个容量。政府的解释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各方面包括物流啊各方面的配合啊整个流程都要磨合。相信就会很快可以慢慢就是去到即之前所讲的那个检测的速度。出到来的样本究竟是阴性阳性呢，大家会快点知道的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一起倾下啦。现在看来初步呢阳性的样本就不是很多，即128,000个里面呢是找到六个，六个里面还有四个是本来已经是入了院好返出返嚟嘅人。咁真正新发现嘅呢就係两个暂时下。好，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一起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3号朝早11点。警方在葵涌一个劏房单位检获可卡因制成品和少量冰毒，并首次发现将冰毒渗入木头的贩运手法。案件中有两人被捕。 我们相信呢海外有些贩毒集团利用一些化学的方法将冰毒渗入去一些小型的木制家私，然后呢以正常的途径运来香港。本地的贩毒集团他们收之后呢就会将一些木制家私拆烂同埋斬件，咁然之後咧，再用啲化學方法咧，將佢以高温加熱，再提取翻裏邊嘅冰毒出嚟。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話：民主派議員當中，暫時只係約見咗人民力量嘅陳志全。 政治上嘅嘢就要每個議員自己決定啦。咁當然作為主席，我梗係希望所有議員能夠繼續為市民服務啦。咁究竟每位議員嘅自己嘅決定，我係尊重嘅。 四點半。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话：，截至今日晏昼两点，普及检测计划有128,000个样本完成检测，当中六个样本复核后呈阳性。 截至今日两点钟咧，计划已经完成咗大约系128,000个样本测试，有六个样本系交由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复检之后咧，系确定为阳性嘅。 另外，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七宗是本地感染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社区检测咧喺各区嘅140个检测中心咧系一路进行紧啦。嗱，大体上咧都系都几顺畅啦。咁啊，有啲嘅采样中心咧就有人排队啦。咁亦都有少少问题咧，就系有记者就发现啦，咦，嗰啲垃圾啊，嗰啲采样中心嘅好多垃圾咧就咁当普通垃圾抌咗就算噶咯。咁系咪有问题咧？嗱，政府嘅讲法就话咧，由风险管理角度咧，喺呢啲社区检测中心里边嘅废物就同一般家居废物冇分别，就唔属于医疗废物咁话。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医务行政学院院长刘少怀嘅，刘少怀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你好，你都系负责其中一个检测中心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呢几日嘅运作状况系点样？ 我哋香港医务行政学院咧就好高兴咧，就系得到食卫局邀请，咁所以我哋就负责喺天水围嘅其中一个中心，咁都算系一个大嘅中心嚟嘅，因为咧就即系我哋呢度有巴士总站啊，地铁。同埋輕鐵啊等等嗰陣時啊，今日咧就比前兩日啊忙咗好多啦。咁啊，一個朝早都有成800幾人咧市民嚟到我哋呢度取樣咁樣。 嚇，使唔使排隊啊？你哋個中心？ 咁啊喺註冊嗰陣時咧，佢哋都要即係輪候下啦，因為咧就我相信咧呢度啲即係好典型嘅香港街坊啦，即係一早雖然佢哋預約咗，都係比較早少少嚟到咁樣。咁所以就喺朝头早八点到十点嗰阵咧，就特别多人啲嘅咁样吓。但系我哋取样个程序咧，就基本上就四分钟、五分钟就完咗啦。咁所以就算系佢嚟到呢度廿零分钟早嗰阵时咧，就其他可能就系上落电梯啦，等一等候啦。但系做取样嗰阵时咧，就四五分钟就完噶啦。 系，咁多唔多话冇预约嘅人系突然出现话我都想验啊咁咧？ 哦，多數係預約嘅， 係 多數係預約嘅嚇。咁就佢哋，我諗呢個都係即係佢諗住早啲嚟到啊，排定隊啊，攞定籌啊。咁其實都唔使嘅，都冇乜籌要攞嘅。就一嚟到就核對咗佢嘅身份證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埋我哋嗰啲測試嘅嗰個櫃台嗰度啦。咁就我哋係一個合併嘅取樣啦，喺個鼻哥窿撩一撩，跟住就擘大個口咁啊。細細聲講聲啊！咁我哋喺個咽喉嘅左右以及後面嗰度咧，就係輕輕掃一掃。咁啊，呢個第二個樣本。 咁譬如話，你哋個中心嗱，你哋個中心喺天水圍嘅平山體育綜合大樓裏邊啦。咁你見到嘅就係嗰個容量啦，仲可唔可以招待更多或者同更多嘅市民取樣啊？個而家個預約情況係點啊？ 嗱，而家嚟講咧，就平均嚟講嗰陣時，譬如每一個站一個鐘頭咧，就五分鐘到就15個市民到啦嚇，即係可以話即係呢個容量啦。咁你可以乘一乘啊，譬如有10個站，跟住咧就由朝頭早八點到夜晚八點，咁中間咧一點半至兩點半咧係休息嘅時間，因為要清洗。咁有12個鐘頭，咁基本上咧就1600個市民嚟取樣咧，就係差唔多係嗰個計劃嘅情況之中。咁當然啦，有啲即係 walk in case 啦，即係自己嚟到嗰陣時咧，尤其是陪同一齊嚟，我哋都即係幫佢哋一齊做埋咁樣算。咁、那個數目咧，即係琴日咧，我哋就已經係去到1200幾噶啦。今日我諗咧就係、是、真係有機會咧，就係、是、再翻一翻噶啦嚇，即係都好多好多人嚟到嚇。咁、所有啲 quota 基本上係 book 滿曬噶啦，咁樣 係多唔多人甩底啊 ？book 咗唔嚟啊？ book 咗唔嚟嘅第一天就可能多啲，但系咧就而家嚟讲嗰阵时咧就即系你甩咗底，又有啲 walk in case 差唔多都打和啦咁样吓。咁就头先咪讲咧，朝头早十点之前嗰阵时咧都要等少少时间啦咁样啊。咁啊就喺嗰个体育馆，因为好大个体育馆，咁我哋安排咗座位咁坐咁啊。咁就如果你有啲老人家噶或者小朋友啊，咁我哋俾佢即係佢一個特定嘅一個即係採樣站嚇，咁由資深嘅護士咧就幫佢採樣啦，咁啊快手啲之類嚇。 嗱咁而家咧即係頭幾日咧睇嚟嗰個化驗嘅速度比預期之中就慢咗啲啦。你自己見到譬如話你哋採咗樣之後係咪有人即刻嚟收嘅咧？嗰啲樣本， 我諗就我哋講緊係幾個部分嚇。頭先我介紹嘅就係即係登記完咗之後就到採樣 採樣咗之後，嗰時咧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由天水圍我哋呢個中心或者其他啲中心要送去實驗室咧，都有段距離嘅，所以佢哋有安排一個所謂一個車程嚟接呢啲咁嘅樣本嘅。咁就首先咧呢個第三部分嘅呢個隊伍咧，佢就樣本係個零鐘頭咧，因為我哋係啲樣本擺喺台度嘅，同埋我哋唔會周圍將啲樣本拎嚟拎去，就由呢個指定嘅隊伍去每張台嘅細膠箱將啲合拼嘅色子就係喺個拎咗上去擺到一個大膠箱度，咁就要每一支係直立嘅，即係唔好傾斜咁嚇，咁封口登記嗰陣時。咁就朝头早嗰一批样本收到之后，就差唔多中午咧就应该有架车嚟接嘅。咁、到我哋系下昼嘅呢个完毕嗰阵时咧，咁又有一批噶啦。因为我哋喺天水围，我相信咧就送去嗰、那个实验室嗰阵时，同埋我哋成个元朗区咧有成14个中心站，咁、所以可能我哋都系属于嗰啲前一批先至送去嘅咁样吓。咁佢就收集一个中心，然之后佢哋个中心啊，我估系咁样啦吓。咁即系咁就送去。 明白。 咁跟住咧，第四部分咧就头先你讲啦，就喺嗰个实验室之中做个核酸检验噶咁样吓。咁我都有啲朋友就琴日前日去测试，其实就今朝早都已经收到个结果啦，所以应该都系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嗰阵时咧个结果就出嚟啦。 嗱、咁另外个处理废物方面咧，你觉得点样先至系比较合理咧？嗱，咁有啲居民就担心啦，原来你唔当嗰啲系医疗废物嚟噶，咁政府又话唔系，唔算，风险唔系好高，你点睇咧？ 呢样嘢可能要即系市民留意一下先啦。我哋而家讲紧医疗废物嗰阵时咧，系讲紧咧就系有啲专家都解释咗噶啦，就系当嗰个系一个怀疑嘅个案啊，确诊嘅个案喺我哋嘅医疗嘅单位，譬如话诊所啊、医院之中嗰阵时咧，进行一个即系程序啦吓，包括采样啊或者治疗嗰阵时咧，咁如果除低咗或者系用过嘅嗰啲嘅医疗物品咧，先属于系医疗废物啊。咁而家我哋今次呢个系一个所谓即系。健康篩查啫嘛，全民健康篩查啫嚇。咁、嚟到嗰啲咧就首先就第一佢唔係有病徵噶啦，第二就唔應該有發燒啦，因為喺門口都有告示示出，同埋需要即係測試嗰個紅外線嘅熱度關説嚇。咁、所以呢啲嘅人咧如果有病徵嘅人咧，其實就應該去翻醫療機構醫療診所嗰邊去求診。所以嚟到咧就係健康人士，咁咧就係我哋基本上咧就係、是、都係一個社區之中，所以。除低啲嘢嗰陣時，當然咧，我哋都要將佢包扎得好，用黑色嘅膠袋包扎得好，綁實個口嗰陣時咧，就交去嗰、那個一般嘅廢物處理單位。我覺得咁樣嘅處理就已經係妥當。咁我諗新聞報道見到嗰啲嗰陣時咧，就係、是、可能咧喺個過程之中嗰陣時咧，就係、是、因為咧就係、是你諗下我哋有成咁多嘅人啦、啊，同埋啲PPE 要除低嗰陣時咧，佢可能塞得太滿啊。嗰、那個膠袋塞得太滿，放得唔好嗰陣時咧，就打開咗咁、所以我今日都提醒咗我哋其他啲負責呢個收集垃圾同事嗰陣時，嗰、那個封口嗰度咧，就另外用一條即係尼龍繩綁實佢，就唔好淨係。平時我哋咁樣好似打個棘咁，再放啲聲上去。 係嗱，今日咧就啱啱就公布咗128,000個樣本嘅測試結果啦，六個係陽性嘅，即係復檢咗之後陽性嘅。咁其中得兩個係新個案，四個咧就係即係之前已經感染咗出咗院嘅人啦。你覺得呢個數字同你想象有冇啲乜嘢唔同咧？ 我諗咧就係首先我要明白今次 COVID。19即系新冠病毒咧，佢一个特质嘅就系、是、一啲冇乜病重嘅，或者系即系发病嘅初期嗰阵时咧，佢已经可能带有嗰个大量嘅病毒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一啲好似病征唔系好明确嘅人，喺今次嘅普查之中嗰阵时系验得到嗰阵时咧，呢、个都系预料之内嘅。不过我相信咧嗰、那个百分比咧就应该好低。但系点为之低呢？呢、這个就系要做咗一个呢个咁嘅调查，我哋先知道啊！我哋同其他啲可爱啲国家喺啲普查之中，我哋嘅人口嘅风险系高啲咧，定系低啲？咁所以呢几个嗰阵时咧，咁可以话咧就系佢测试到之后嗰阵时，早啲可以系即系再检查多一次，系咪真系确诊？如果真系确诊嘅话，能够及早治疗，呢、這个都系一个。好事嚟 嘅，但系嗰个数字，譬如新发现嘅得两个啦，会唔会其实又系比较低咗啲咧？用咁多人手资源去做，会唔会系即系 即出嚟嗰个结果唔系话咁理想。 嗱，我参考咗一啲大城市啦，吓、大城市佢哋曾经做过一啲好大批嘅人吓，因为呢啲一定要好大批嘅人嗰时咧，嗰、个比率都可以有 0.02 嘅百分比，啊，即系 0.02 嘅百分比去到 0.4 嘅百分比，所以有一个 range 嘅。咁所以嗰个数目，我哋而家只不过喺今次嘅嗰个测试健康筛查嘅初期，咁、可能要等多我们一个星期啊。或者好似即係有啲專家所講嘅有300万嘅人測試啊，或者係400-500万人測試嗰陣時，咁我哋有啲嗰啲得出嚟嗰啲確診。 但係而家睇嚟100万到嘅啫，即係真係測試嘅人。 係啊係啊，嗱，如果用而家我哋嗰、那個即係每個中心嘅嗰個容量嚟講，乘一乘翻啦，如果係我哋有140多個中心啦。 系 每个中心好似我 今日嗱，到今日中午报咗名嘅84万几咧，即系到时都系100万多啲嘅，做最多都系，咁唔接接人头比较少。 报名呢样嘢咧就报名呢样嘢就好难下断啦，因为咧凡系呢啲咁去做呢啲社区嘅推广或者咩 好咧，好唔好意思，我哋要听新闻啦，唔该晒你，刘少怀，香港医务行政学院院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属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63岁女子，佢离世后先至证实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死者生前独居石硖尾村22座。8月30日由家人报警之后，发现佢倒闭家中，遗体送到殓房抽取肺部组织样本，先至发现属确诊。由死者家人得知，死者早前曾经因为脚肿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诊断为高血压，转介到急症室，但并冇入院。其后因为家人未能联络先至报警，暂时未知死因。张竹君话，负责检走遗体的食环署人员到死者家中时有着保护衣，但当时到过死者家中的几名警员因为曾经接触死者家中物品，有可能被视为密切接触者。普及检测计划推出第三日，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表示，有128000个样本完成检验，当中6个样本经复检后确认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而截至下午1点，大约有85万人经网上预约登记，当中37万名市民已经接受采样。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3年前恐吓《东方日报》一名记者，被控刑事恐吓，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黎智英闻判后离开法院时，并没有回应提问。裁判官说，案中事主《东方日报》记者 X 并非诚实可靠证人，作供时又不正面回应提问。裁判官提到，事发当日《东方日报》所拍摄的片段中并没有事主所指黎智英说我实找人搞你的讲法，事主只是听到搞你的讲法，认为搞字有很多意思，而事主当时以微笑回应，认为若果被人恐吓不应有相关反应。裁判官提到，要令被告定罪要达到事发时的威胁，令对方受到伤害，还有警告对方的意图，但两点都不能成立，因此判被告无罪。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及南海、涉藏和中美大学合作等问题，批评蓬佩奥对中方的指责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反映出美国国内一些极端的反华势力正不择手段污蔑抹黑中国，肆意破坏中美关系和中美正常的交流合作。华春莹说，美方官员所谓中国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 完全是无中生有。在美国的人眼中，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中美大学的交流都是搞渗透，完全是患了妄想症。反问美国人员在中国活动是不是都是间谍，华春莹又说美方的做法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加强交流合作的愿望，损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敦促蓬佩奥尊重事实，停止破坏中美正常的交往、交流和合作。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33度，下午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大仙的正德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近住黄大仙下村一段是实施紧双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渡船街灯打时间去美孚，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小隧道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福明夏攞92年巴塞隆拿中国队嘅冠军，成为最年轻嘅奥运跳水冠军。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所以初生之族，佢冇咗好多运动员，到出场嘅时候，有一种心态叫想赢怕输。越谂住嘅时候，压力越大，关键时刻失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各位听紧嘅朋友，对于而家进行紧嘅社区嘅普查啦，社区嘅普及检测啦，咁有唔少朋友都做咗啦，有啲咩嘢见闻咧，有啲咩想讲咧，又或者今日啱啱出咗第一批12万多人嘅检测报告啦，有6个阳性嘅，咁有当中咧只系2个系新发现嘅啫，有4个系之前入过院，不过咧身体仍然系带有病毒。好啦。电话里面有许女士，许女士你好啊。 喂， 是请讲许女士。 冇攞手，我9月1号就去检测。 今日9月3号上午我就有短信通知㗎啦。话阴性咁囉。 係咪放心咗 佢个进度即係都过还过得去囉。咁囉。 咁阴性啦咁对。 小人检查组得几个咁咪好囉咪恭喜囉。冇乜嘢。係咁讲啦。 係即係搵到人少大家就唔使咁担心係咪。 好系啦，系啦，系。 咁你系咪安心咗，许女士？ 检测希望再检测落去，都仲有系检到少人系啦。 系，好啊， 恭喜啦，咁就 明白。好，多谢许女士啊。咁嗱，其实呢个数字咧，即系之前有不少嘅专家都估计啦，可能到最后出嚟揾到嘅新个案咧，可能系两位数嘅啫。即系话咧，就即系大家都唔会期望话揾到好多嘅，因为之前咧亦都试过系。揾个即系同一啲嘅相对地高危嘅群组，例如老人院嘅一啲即系帮手做嘢嘅人啦、司机啊等等嘅群组啦，咁都做过啦。嗰、那个揾到嘅大概嗰个比例咧，即系差唔多10万人里边咧，大概有五个到啦。咁嗰个咧都系个比例都系比较低嘅。咁何况咧就系今次做嘅咧就系大家都应该系冇病征嘅、大家都好似你同我咁都即系醒醒神神嘅。嘅人去做嘅，咁所以咧就系嗰个相对揾到嘅阳性嘅比率咧，应该系更加低嘅。好啦，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陈生， 我系王主持系嘛？ 我姓欧嘅，欧嘉伦啊， 你 好， 你唔系姓王嘅，我以为你系王主持添。 系点啊？点啊？ 我想问一问你啊，你系咪喺嗰张《苹果日报》里边写文啊？写文章写咩噶？系咪啊？ 系啊，不如讲翻今日嘅话题啊！ 我知道，咁你唔好跟我战啊！我加好多嘢讲啊！点解咁有揾个揾张咁有争议性嘅报纸嚟做香港电台嘅婚姻节目嘅主持人呢？系咪好持平啊？你啊，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咁你如果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讲紧检测啦。你如果有意见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嗱，咁呢个检测咧，即系喺究竟个用处系？系几多咧？有几大咧？咁其中咧嗱，即系呢啲全民检测咧，喺不同嘅地方做咧，都有唔同嘅结果啦。咁譬如卢森堡咧，就喺不久之前咧，都做过一次嘅所谓全民检测啦。咁卢森堡咧，60万人口有80%嘅人系参与咗个检测嘅。咁后屘零感染咧就维持咗几日，跟住又有新一波疫情嘅。咁原因咧就系佢因为欧洲嘅国家咧，佢哋嘅封关咧都系比较即系互相之间欧盟里边嘅国家咧都系比较松嘅。咁所以咧吓啲人都可以走嚟走去啦。咁、那个结果咧就系、是、就算你做完检测个关唔封嘅话咧，根据卢森堡嘅例子咧就系、是、只系维持咗一段比较短嘅时间。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嘅就喺、是、香港咧，近日咧就出现咗2宗嘅个案咧，就系、是、感染咗新冠肺炎嘅人咧，好快就过咗身啦。咁直情咧就系、是、去到医院冇几耐咧，急救完之后或者急救途中咧就已经系过咗身。咁喺过程里边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好多医护人员啦，同埋咧系处理尸体嘅食环署嘅员工咧，都系唔知道佢系感染咗新冠病毒嘅。咁当时咧就有不少嘅员工咧系由于冇穿着适当嘅保护装备啦，咁我结果咧而家都系要去隔离去检疫嘅。咁好啦，咁问题点样解决咧？喺电话里边咧就有港九新界植勤室工会筹委会主席郭色明嘅，郭色明你好啊， 系你好，欧主持你好。 咁你哋咧都系负责即系食环署里边啦，好多都系负责处理医院里边嘅一啲尸体嘅同事啦。咁嗱，最近发生嘅事系出现咗咩问题咧？而家有冇办法去解决？搞得清楚到，因为好多时嗱，嗰啲死者可能系喺好急嘅情况之下咧，都冇人知道佢感染咗病毒嘅。咁点样处理嘅咧？你哋会平时 嗱？相关我嗰单咧，其实咧嗰个系疑似确诊嘅，因为医管局嗰啲姑娘同佢抽咗样本做化验啊嘛，只不过系等候期间，佢就通知咗我哋食环署去处理呢个尸体，而我哋食环署咧系在不知情嘅情况下去处理咗，所以我哋先至变咗紧密接触者要隔离。如果正常嘅情况，佢有通报俾我哋，我哋系唔会处理嘅。因为我哋工作已经写得好清楚，新冠肺炎病毒我哋系唔需要处理嘅。 系，咁但系而家譬如呢个情况咁，再会发生噶， 点样去避免呢？ 嗱，我哋医管局就开过一个会同我哋食环署，佢就话如果喺短时间内发现唔到个结果，就当黄牌，要求我哋食环署去处理。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点样确保我哋安全呢？系咪先？第二，我俾个意见佢哋，不如咁啦。如果等候期间，佢认为等时间长嘅，不如摆翻喺佢医院嘅大殿房雪住先。你可以慢慢有结果，24小时都唔紧要嘅。我哋都可以落去，同埋警方可以落去佢个大殿房嗰度接收遗体噶，系咪先？等你结果出咗先，唔好话喂。唔知等几耐，不如你哋食环署收咗先啦。第一，我哋系如果确诊咗，我哋系唔需要处理嘅，系咪先？变咗我哋违反咗指引。第二，如果感染到，我哋自己冇保障，因为我哋系唔使处理噶嘛。 我想问一下咧，你刚才话出黄牌嘅意思，其实就系医管局嗰个黄色标签，即系第二类嘅标签啦，即系叫你哋咧就系要穿上合适保护装备，包括手套、防水保护衣。外科口罩等等护目镜啦，甚至即系呢个系个即系标准嘅程序，但系你哋觉得咁都系唔足够系嘛？ 嗱，佢正常平时如果佢有艾滋病嗰啲或者丙型肝炎咧，佢医管局系有个通报机制俾我哋嘅。我哋系会着晒保护装备去接收呢个遗体，而呢个遗体亦都有丝袋包住咗俾我哋嘅。 系 啊，但系如果佢而家将新冠肺炎病毒列为二级黄牌俾我哋收。系咪先？咁如果我哋接收咗确诊咗，咁我哋咪就接收咗确诊者嘅遗体咯。 系， 不如等你摆喺你大殓房嗰度，唔紧要啊！我哋系正话有时间等你嘅，你出咗结果先，系咪先？认为确诊嘅，咁我哋咪唔使处理咯。又我又保障到我哋，系咪先？如果系冇确诊嘅，咁我哋先去大殓房接收啊，都可以噶。唔使咁急啊！我觉得唔急咗一时啊，系咪先？ 呢个系你哋嘅提议啦，医管局有冇反应啊？ 冇啊！我而家先讲出嚟啫。我真系睇到新闻版，佢哋话医管局同食环署开个会，如果系结果耐得滞咧，佢列做二级黄牌，我哋处理先。咁系咪有个问题咧？梗系有问题啦，系咪先？ 我想知道咁平时如果系一啲嘅确诊咗新冠肺炎嘅死者系边个处理噶？ 因为呢单系新嘅，我唔知佢边个处理啊。 唔系啊，以前啦，咁已经有好多人不幸过咗身啦。咁嗰啲系边位边个部门处理噶？ 我唔清楚，我哋系冇收过确诊者噶，我哋系直至系8月26喺将军澳医院先第一个噶咋。 系，唔系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喺医院里边过咗身嘅，因为新冠肺炎。咁嗰啲系点样处理噶？ 咁啲要问翻医管局先知啦。佢有时冇通知我哋嘅，我哋冇收嘅，我哋冇接收嘅。可能佢医院局自己大殓房佢接收咗啦，因为我哋处理嘅尸体系不足24小时先至系我哋处理嘅。如果佢入咗医院超过24小时，就唔系我哋处理噶啦。 即系嗰啲应该咧，就系以往嘅做法咧，就是、医管局自己会有人处理，就唔使你处理嘅。 系啦，佢过咗24小时啊嘛，因为 咁最近嗰两宗事件咧，咁你哋都有唔少嘅同事系去咗检疫隔离啊，有冇咩最新嘅情况啊？佢哋有冇染病？有冇阳性个案啊？ 而家仲佢哋仲未确诊嘅，就系冇确诊嘅，都系紧密接触者嘅啫，问题唔大嘅。但系佢哋都好担心咯，但系佢哋都好担心咯，因为佢影响到屋企人噶嘛，会系咪先？佢哋个个担心啊。 明白。咁即系其实个处理方法可以好简单啦，就系、是、医管局自己确认咗系定唔系，先至佢哋自己处理啦。咁呢个似乎都系比较即系简单嘅处理方法， 就唔使搞到咁复杂咯，系咪先？ 明白。好，唔该晒你，郭色明。郭色明咧系港九新界直勤室工会筹委会主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今日咧，我哋讲一讲一个字嘅读音，而呢个字咧就系萧叔叔最中意嘅甜品啊。我哋英文咧就系 dessert, D-E-S-S-E-R-T。咁有听众就问萧叔叔点样可以读呢个字咧，读得比较好少少咧？咁有两个地方我哋需要留意嘅。第一个地方咧，我哋重音系喺 second syllable 嘅第二个音节 zzz。第二个地方要留意嘅咧，就系我哋中间嗰个系一个 z 音嚟嘅。咁虽然唔系 dessert，but it's dessert，dessert 中间有个 z 咁嘅音嘅 dessert。OK， 嚟个例句先。Can I have a look at the dessert menu, please？ 我可唔可以咧睇一睇咧个甜品 menu 咧？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喺近日咧，咁政府咧就慢慢啊，即係緩慢咁咧，就係放寬緊好多嘅限聚令啦。其中就係包括一啲體育設施咧，就慢慢會開翻。咁有一啲嘅即係緊密接觸嘅一啲運動咧，都容許去做啦。咁當然好多條件啊，咁譬如話遊艇啊、龍舟啊，咁都做得。咁但係咧，籃球場、足球場等等嘅設施咧，係仍然未開放嘅。咁大家就有個問題啦。嗱，見到喺外國咧，譬如歐洲啊，好多足球賽咧都已經係重新即係啟動咗噶啦。雖然咧係冇現場觀眾，咁但係咧好多之前咧一路未完成賽事嘅咧都繼續喺度比賽緊噶啦。雖然咧你都知道歐洲咧而家成個疫情咧係有少少反彈嘅，譬如話喺西班牙啊，喺意大利啊，其實嗰個數字咧都未係平復嘅，仲係有少少升緊嘅。咁點解人哋或者佢哋咧就可以繼續去踢波，或者係有足球比賽，而香港仲未開始咧？嗱，咁其實咧而家咧香港足總咧就已經一路即係同好多嘅球隊啦，同埋同政府係傾緊㗎啦，就係諗緊方法咧，就係用一個所謂嘅體育氣泡啦，或者一個即係足球氣泡嘅形式咧，就舉辦賽事嘅意思咧，就係即係啲球員咧，就基本上好似係一個半隔離嘅狀態啦，咁令到佢哋比賽完之後翻屋企啊，自己隔離之類嘅。咁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冠中南區嘅主席陳文俊嘅，陳文俊你好啊， 好主持人你好， 係啊，嗱，而家你哋即係諗住可以點樣做，可以恢復比賽咧？ 咁而家咪就係好高興地，政府肯放出場地先啦。咁冇場地其實唔使講，即係足球嘅停頓就純粹同場地有關啦。咁而家佢同意咗就係話，我哋做咗一系列嘅檢測之後，咁變咗有限度地容許我哋港超聯嘅球隊喺四個球場度練波咯。咁呢個係第一步先啦。 咁嗱，跟住就點咧？跟住點樣開始可以重新比賽？ 咁我諗呢個先第一件事，練波你都知球員都要講狀態啦，咁最大度都要起碼有兩至三星期嘅訓練先得啦。咁佢完咗之後，咁睇下下一個步驟就係究竟政府會唔會同意，就係話開放邊兩個位邊三個場地可以作為港超聯球隊嘅比賽之用咯。究竟係閉門定係有觀眾？我相信閉門機會高啲啦，已經係啊。 係嗱，咁但係嗰個檢疫方式或者嗰個隔離方式會係點咧？你哋建議有啲乜嘢即係元素可以說服政府俾你哋去比賽咧？ 其實我哋係八月中嗰陣時候，我哋其實港超聯有六隊波係會繼續參賽，即係完成餘下賽事噶嘛，就同足總一齊開會啦。咁大家都探討咗個方案出嚟嘅，最初都百花齊放啦。咁最初講過諗住可唔可以話大家可以集中曬喺間酒店裏面，咁大家隔離曬。咁但係無論係喺金錢上面或者喺啲某一啲技術上面都唔可行。好多次大家定出一個方案，就是、我哋由我哋嘅醫務委員會嘅阿容醫生，佢提出咗一啲方案出嚟俾我哋啦。咁我根據翻佢嘅建議之後，而家我哋就係每一隊波，我哋就會每個禮拜就係做一次檢測咯。咁而做咗檢測之後咧，其實個球員本身係等於變咗係變成係家居隔離嘅，即係佢除咗嚟練波之外，佢就要翻屋企，咁跟住就。第二日就練波咁樣啦。 嗱咁呢個方案咧，譬如啲球員本身有冇啲唔同嘅意見咧？佢哋都贊成係嘛？ 即係意見係人都有嘅，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要因應疫情而做一啲犧牲嘛。呢個無論係球員或者邊個行業都係㗎啦。即係呢個係特殊情況，咁我哋好難即係可以同翻正常情況之下去相比啦。 咁始終就算遲啲可以開翻波嘅話，都冇現場觀眾啦，咁各樣嘅新嘅運作咧，其實對而家 幾隊就剩翻六隊球隊仲繼續會參賽嘅時候，對佢哋嘅財政會有啲咩影響啊？成個疫情到而家見到， 其實而家根本上大家係零收入㗎啦，唔使講㗎啦。咁而跟住落嚟就係我哋恆常嘅支出都照夠㗎。其實根本上就我哋只不過希望盡快就係用一個月時間打埋曬上季餘下嘅賽事先咯。咁跟住先至去到十月底前，可唔可以再？繼續落去，而疫情都冇再變壞之下，再開始翻新季嘅比賽咯 嚇。咁、嗱，既然就係、嗱冇收入啦，咁其實而家球會都係譬如你哋嘅贊助商啊，佢哋會唔會都有一啲猶豫啊？對你哋未來嘅發展都有好大影響。 其實呢個肯定噶啦，我諗香港各個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其實成個經濟活動都係已經係倒退咗啦，咁變咗佢哋可以投放資源喺一個足球嘅比賽上面都少咗嘅，咁變咗大家都係量力而為啦，咁因應翻自己嘅能力去組軍啊，或者係去點樣去減成本都好，都要盡量可以維持到呢個球隊經營，已經係好難能可貴嘅地方嚟嘅，已經係。 係咁，譬如以後即係重新開始嘅時候，會遇到啲乜嘢大嘅困難咧？會唔會有好多人都會即係離開咗？即系呢一个行业或者呢一个运动， 咁其实最重点第一件事就是究竟有几多参赛球队啦，而每队球队其实佢本身可以容纳嘅人头都系有限嘅啫。咁、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廿零位球員，咁呢個都係固定咗喺度嘅。只不過就係話，究竟呢一件事係咪嚟緊可以由十月之後咧，好平穩地繼續落去咯？定係中間又有第四波、第五波，令到成件事又會有變化咯？咁其實而家呢啲咁嘅情況係冇人想見到嘅。只不過大家唯有係諗計仔，見步行步，起碼而家就行咗第一步先，起碼練咗波先講。咁究竟兩個禮拜定三個禮拜後之後有場地可以比賽？唔知，但起碼行咗第一步先啦。 明白，好，唔該曬，陳文俊。陳文俊係冠中南區嘅主席。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疫情令人聞風喪膽，萬一中招，確診新冠肺炎嘅感受係點呢？治療過程中，身體會出現咩變化？患者如何面對治療過程嘅壓力呢？身体会唔会有后遗症？邓达志、马恩赐、黄惠康医生一齐倾下确诊过来人。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大家对疫情的发展，对于而家检测的进度，各样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李太啊，李太你好， 喂，系， 请讲李太。 主持人你好，系主持人你好，冇我俾个意见啫，即系我觉得今次做法系非常之好，但系一个问题咧，因为好多老人家咧系唔识会上网嘅， 系， 如果佢揾啲细路仔，根本系冇可能，个又要翻工，咁我覺得做完個疫情之後，可唔可以個辦法就係輪籌，唔使上網嘅。 輪籌咪堆埋一堆會感染嘅噃。 唔會㗎，你一日咧可以限幾多人？嗱、譬如我今日咧要20个人嘅、我相信係好多人會去咯。仲有一個問題咧、有啲人特登即係攞假去檢查。係。第一問題，好多公公婆婆根本係唔識上網嘅。 而家咧有好多好多嘅檢測中心咧，如果你到時突然自己出現咧，佢都會同你測嘅嚇， 都未必 可能要等，可能要等下嚇， 係等冇所謂。根本香港嗰啲公公婆婆係好有耐性嘅，因為照我所知，以前咧佢哋一早咧就要睇醫生啊，一早攞籌啊去睇醫生嘅。佢哋未上過網嘅，我覺得 係，但係會擔心嘅就係，如果要排隊去攞籌咧，你知道嗱，平時以前去公立醫院排隊咧，朝早都可能有成幾十人、一百人嘅，都會造成互相感染啊嘛。 你可以行噶嘛？嗱、我譬如話，我一個一日幾多個籌、或者第二日幾多個籌，咁你可以限制幾多人去啊嘛？我相信好多公公婆婆肯咁做，同埋好多人會咁做。 明白。好， 真系噶，我俾意见你啫。第仲有一个问题，仲有第二个问题，你哋香港个检测嘅时间太短啦，可唔可以长翻啲咧？ 咩时间话？ 即系嗱，你话七日， 或 者係三個禮拜，我覺得太短咯。 嗯，明白，好多谢你睇嘅意见啦。政府谂紧咧就系会延长嘅，咁啊睇嚟咧都有可能嘅，就快会有公布。电话里边有刘先生啊，刘生你好，刘生， 喂你好啊， 请讲，刘生。 我好支持政府今次啊，因为即系可以即系将个风险减低啦，即系起码有个好头啦。但我觉得应该系咪即系起码有香港咪有话超过六成人系支持政府嘅，但系嗰啲人去咗边，点解唔支持咧？同埋我觉得如果系做，不如做多啲，就系可唔可以即系起码啲高官做起咧，就起码验埋脑咯。同埋驗埋有冇淋病咯，同埋我想問一樣嘢，有啲人擔心咧，就話會唔會其實呢間嘢咧，會唔會有啲人即係有啲黃絲啊，即係太過多慮啊，就驚會唔會用住個名咧，就擺支入去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毒啊？會唔會 係？嗯，明白，好多謝劉生嘅意見啦。嗱，咁剛才李太都提到啦，即係會唔會話延長啲啊，做耐啲啊咁？嗱，政府咧就一路講緊咧，係即係考慮緊嘅。咁睇嚟咧就會最少咧某一啲嘅檢測中心咧，可能都會繼續係做落去嘅。之前已經講咗七日咧，可以最多再加七日噶。好啦，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去荃湾方向比较慢车一啲噶，龙尾喺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喺太子道东近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一加元1.31，人民币6.839，英镑兑美元1.327，欧元兑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港金报17,890元，比上日收市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65美元，卖出系1,933.62美元。港汇指数104.9，升0.3。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擠塞車龍排到丁九橋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的交通非常繁忙，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鄉交匯處的支路是擠塞的，車龍排到近同仁新村交匯處。提提大家，在黄大仙的正德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近住黄大仙下村一段都是实施紧双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啲裁判官咧喺近期嘅黑暴案啦吓，咁除非有十分稳妥嘅证据定罪，否则咧大家可以疑点归于被告，将佢脱罪。啊，呢个系匿名信讲啊，但系大家都唔知系咪真啊，亦都系有所怀疑啦。咁而呢封信里边咧，仲更加话咧就系、是、不即系喺呢个席上喺啲简介会上面咧，黄崇厚法官咧就。不直接点名一啲蓝丝嘅法官，叫佢哋说话要小心，唔好激嬲啲市民。又话咧有啲蓝丝嘅官被起底系咪自作自受？又话咧警察俾人起底都系抵死，唔抵可怜。咁等等啦。咁嗱，呢个就系一封匿名信，咁喺好多建制派圈子里边都传得几犀利嘅。咁亦都咧就系喺立法会议员阿周浩鼎同埋郭佩凡嘅直播节目里边都提过嘅。吓，点睇咧？ 當然我作为法律界一份子咧，即系分享下个人意见啦。就擔心嘅，即係如果真係見到有一啲咁嘅傳聞係任何消息對公眾影響到公眾對法院嘅公正性嘅新聞咧，我都係擔憂嘅。咁所以如果有傳聞出咗嚟咧，絕對係需要澄清嘅。咁司法部就好快已經出咗一個澄清。 係啦，司法機構咧就已經係有個回應啦。咁就話咧嗰個主題就之前咁講啦，就唔係話之前嘅匿名信所講叫法律公義，而係關於。叫做司法公正及公众信心，咁而司法机构亦都话咧，就匿名信里边指讲者所发表嘅谈话内容并不属实。咁再者咧，就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咧系冇好似嗰封匿名信所讲喺个讲座之后咧同任何裁判官开会嘅，咁因此匿名信嘅有关内容亦不属实。头先我讲漏咗嘅咧就系即系喺嗰封匿名信里边咧，即系喺而家流传嘅讲法里边咧，喺嗰次嘅简介会会议解散之后咧，马道立同黄崇厚咧就再同四个已经公开身份嘅。国安法委任黄色裁判官开会啊，呢个系其中一个攞住匿名信嘅有位嘅系建制派嘅网络红人所形容嘅所讲嘅一啲说话咧，就系话即系佢仲同一啲国安法委任嘅黄色裁判官去开会啊，咁啊内容就冇讲嘅。咁嗱，司法机构咧亦都话咧系冇再开会嘅，冇同任何裁判官开会嘅喺讲座之后，咁亦都呢个就系司法机构嘅澄清啦。吓， 嗱，据我了解咧，就司法机构咧，佢下边有一个叫做司法学院嘅，即系 Judiciary Institute， 咁咧系一个系一个 training， 系一个培训嘅一个属下嘅机构，咁佢经常都会举办一啲讲座嘅，同大律师公会啦，同大学嘅法律部门啦，都有好多培训嘅工作嘅，咁所以有呢一啲咁嘅论坛咧，其实好正常嘅。而家个争议咧就系究竟嗰个论坛上面讲咗啲乜嘢啦？咁正如头先阿欧嘉伦讲啦，司法机构已经讲咗话冇讲过呢个匿名信内容噶啦。嗱，个问题咧就系始终喺坊间有一啲咁嘅传闻嘅话咧，正如我一开始讲，任何嘢影响到司法机构嘅公正性、客观性咧，我觉得咧系政府各方面都系有责任澄清多啲嘅。咁所以用咩方法呢又好可能再澄清夠唔夠呢，可能再澄清之後可能會唔會引申一啲更多問題呢，但係點都好呢，我覺得都係值得討論嘅呢件事。 咁但係而家嘅社會即係大家都見到啦，就一路好分化啦，你見到每一個判決啦，而家呢就發覺就係好多刑事案呢，因為要陪審員呢，反而咧，而家系褪后晒嘅，因为而家疫情啊嘛，咁反而有好多有关之前嘅社会运动啊、暴动啊、各种嘅案件咧，差唔多日日都听到嘅。咁每次判决都总系惹起争议噶啦。咁点样去对待呢啲争议咧？ 我谂首先都系我系法律界啦，你可能话我有偏见啦。我始终都系相信香港个司法制度嘅。我会去睇一啲判决嘅时候咧，我都呼吁公众人士啦。其实所有判决都系公开噶，可以去司法机构。个网站度，其实大部分嘅判决，除咗裁判司处以上嗰啲咧，其实都系公开嘅。我呼吁大家，其实就花少少时间去睇一睇。咁其实每一个法官作出一个判断之前咧，其实佢都有一个理由嘅。 個判決理由咧，其實佢一定要寫出嚟嘅，而係公開嘅。嗱，如果佢理由係完全唔合理嘅，完全係錯誤嘅話咧，其實可以上訴嘅，公眾人士亦都睇到嘅。咁所以我好多時都係呼籲，不論政見係藍定黃都好啦，客觀啲去睇一睇嗰啲法院嘅判詞、法官嘅判詞，唔好淨係睇個判決。你唔中意嗰個判決，唔係等於嗰個判決係錯嘅。最重點係法官點解得到呢個判決係重要咯。 嗯，明白啦。咁喺琴日嘅即係呢個匿名信即係曝光咗之後咧，當中咧包括周浩鼎啦，同埋咧郭佩凡咧喺佢哋嘅直播節目裏邊都報道咗啦，朗讀咗呢封信出嚟啦。咁其中咧就係喺而家電話裏邊咧就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喺度嘅。周浩鼎你好啊！ 你好，你好。 司法機構就覆咗啦，即係佢有叫做一個回應啦。咁你信邊個咧？而家司法機構就話不屬實。 我諗咧就其實頭先我亦都喺立法會咧再一次就啱啱司法機構嗰個回應咧都再做咗回應，咁不如都我簡單講講啦，好嘛？呢封嘅匿名信咧都我嘅觀察咧，我就唔係當佢一封匿名信咁簡單，因為事實上茲事體大啊，因為佢牽涉到司法機構嘅嗰個公信力嘅問題啦，咁亦都的確係7月3號有開過呢個會。咁司法機構呢就尋日嘅聲明呢我都一字一句都睇得好清楚啦，咁佢係證實咗有呢個會面嘅，咁有呢個會議。咁當然佢嘅講法就係、裡面匿名信內容不屬實，咁但係呢亦都好老實講，究竟係所因為嗰封信裡面嘅內容有唔同嘅點嘅，咁究竟係咪全部都唔屬實，定還是有啲部分屬實，有啲部分唔屬實呢？我就唔喺度呢去再作展述啦。不過呢，我就希望司法機構呢能夠明白，即係我求今日見記者都講咗，其實為咗釋除公眾嘅疑慮呢，我希望佢哋能夠公開咁交代返呢個會面裡面嘅內容。因為事實上而家無論大家喜歡與否啦，即係市民亦都係有佢哋嘅一啲嘅睇法，我亦都係收到好龐大嘅市民嘅一個要求，即係話呢其實希望司法機構呢能夠做一啲公開交代，包括當日舉行呢個會面嘅目的啦，有咩嘅導向性啦，或者甚至乎其實對於雖然話咗匿名信佢就咁片面一句，咁可能覺得就話唔屬實，咁但係究竟裡面有冇一啲嘅內容其實是屬實的，而但是又令到公眾真的很擔心的呢？ 你們有沒有查證過呢？其實那封匿名信呢有沒有查證過有多可信？ 我有了解過的，其實我有去找過一些人士，去業內人士去了解過。那我的掌握呢就是當然是有這個會的發生啦。那即是我自己就覺得，不過這樣說，我們都很老實說，今次這件事呢因為牽動到的是講緊那個重要性的層面，已經是講緊一個司法機構的聲譽和公信力。其實我在我角度，我覺得司法機構盡快佢走出嚟做澄清係好事嚟嘅，其實，因為如果你話情況真係能夠解得一清二楚，大家冇咩疑慮啦，咁咪大家都開心咯。咁但係的而且確，而家係公眾存在咗一啲嘅憂慮，而咧嗱，容許我講多少少就係話，的而且確我哋係尊重法庭嘅判決，亦都對於司法機構嘅運作，我哋會尊重。咁但係呢亦都有一段時間過去，大家知道啦，喺好多嘅一啲黑暴嘅案件裏面，有一啲嘅判決可能令到有啲公眾係有啲不滿，或者有啲判刑令到公眾有啲不滿，或者有啲誤解。咁會唔會我哋係提出咗一啲質疑，就係話例如嗰、那個判刑係過輕，咁未能夠彰顯到，比如話一個案件如果佢嘅嚴重性，或者應該係咪考慮到嗰個阻嚇性嘅問題，而相反如果太輕嘅判刑，又會唔會令到公眾又會誤會咗係犯法嘅，冇乜代價又鼓吹咗你違法呢？咁又或者調翻轉，會唔會可能喺嗰啲裁判官或者法官可能佢運用嗰個法律原則嘅時候都有機會出錯呢？當然呢啲呢亦都係可以留返俾上訴去處理嘅，呢、這個大家都要知道。咁但係我哋同時間亦都明白，如果喺一連串唔係一單半單案件，我哋都唔會評論個別嘅案件嘅，我哋只係想話俾大家聽，如果有一啲咁 多嘅案件嘅情況已經出現咗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其實司法機構係咪應該都認真咁自己去探討下，究竟佢哋喺運用呢啲法律原則度，如果長期有呢啲咁嘅情況出錯，係咪真係有問題呢？咁我都覺得佢哋應該自己有。 剛才陳澤銘就講咧，就係即係呢啲嘅研討會類型嘅嘢，即都好恆常會做。即係你覺得係要即一字一句咁样公布佢哋讲过啲乜嘢啊？定系点样公布啲内容出嚟啦？因为以往都好少呢啲咁嘅要求啊，咁样。 咁如果公道讲啦，如果你作为一个其实一个所谓会见里面系一个研讨会咁。可能其實佢司法機構都有錄音噶，可能有錄影添，即係可能有呢啲記錄嘅，或者有一啲逐字記錄添咁。咁其實如果係一啲可以有嘅逐字記錄，或者可以有嘅錄音嘅記錄，咁係唔係其實可以最簡單咁就係不如公開曬出嚟咯咁樣？咁因為我 咁以後啲法官就唔使坦誠，即係大家內部溝通噶咯喎。咁因為每個嘢都會公開噶咯喎。 又咁講喎，嗱又咁講喎，嗱即係我即管咁提出一點。本来法官就是要好谨慎咁发言嘅噃，嗱，如果我相信大家系明白一样嘢，过去系已经有一啲法官因为可能佢嘅一句说话，喺个判词里面系曾经因为咁而俾人哋要调离，唔可以再审黑暴案件，因为俾人哋感觉系偏颇。当然我讲紧嗰位法官，如果大家要睇翻佢嗰个判词，其实佢就并非话系指。嗰、那個斬人嘅被告的高尚情操，佢只係話，其實佢係話嗰個被告認罪，認罪之後咧，佢亦都係想關心嗰個受傷者，佢希望透過承受刑責咧，去換取佢嘅原諒，係咁解啫，所以佢先話佢呢樣嘢高尚情操啫。不過可能因為一句咁嘅説話咧，咁司法機構咧。已經係即刻作咗聲明咧，就要將呢位法官咧係調走啦。咁其實同一道理啦。如果你話我哋見到有其他嘅法官過去喺呢段時間喺審案嘅時候，我哋見到有法官甚至話指控一啲警員大話咁大話添啦。咁但係你知道呢啲都係好嚴重嘅指控嚟嘅，即係可大可小啦，係咪？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 嗱，你講到有一啲法官即係可能咧，就係即係對比較輕判啦，對於一啲暴力嘅案件，咁你都見到有好多社會上嘅聲音就係攞住一啲索帶都判咗五個半月，亦都有另一方面嘅聲音啦。陳澤銘， 周浩鼎，我諗大家都係法律工作者啦，我哋都係即係好希望可以維持到法庭嘅尊嚴啦。咁我有個諗法咧，就係、是、因為呢封始終係一封匿名信啦，冇上款冇下款嘅，咁係任何人都可以整到出嚟嘅。咁我哋喺個求證當中，即係會唔會應該做多少少嘢咧？即係因為我好都有睇你哋琴日同郭佩凡嗰個節目，咁你哋係有做到少少嘅確認嘅，即係係有一定嘅可信性，可唔可以咁講咧？ 哦，可以，當然可以啦。因為如果我哋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完全係。冇任何可信性，都唔會話咁樣攞出嚟去做一個。 你剛才確認咗係有呢、這個會議，但係裏面講嗰啲係咪真係講呢？又確認唔到噶嘛？係嘛？ 咁 我想澄清翻 嚇。主持，容許我講多少少。嗱，容許我講多少少。正正就係我係為咗個角度，就係話，就算我掌握到一啲嘅信息，就算我係知道有一啲嘅信息都好，我都係仲係保持住一個。保持住自己有一個嘅質疑喺度，就係、是、我因為我亦唔知道是否係正確與否，所以我先至要求佢哋去做一個交代。其實好老實講啊，即係我哋盡咗我哋一啲嘅責任，可能我哋去了解咗有啲嘅情況，當然我哋可能掌握到一啲嘅信息，但係我哋都依然係認為留翻俾司法機構去做一個嘅。交代是会比较好啲嘅。咁如果比如话我哋亦都咁讲，容许我咁讲，因为呢一个嘅内容里面提及嘅东西係牵涉到关乎到成个司法机构嘅嗰、那个即係中立性嘅问题啦。会唔会有导向性咁教啲官去判某啲案？当然我真係唔希望有咁嘅情况发生啊。咁但係呢样嘢亦都真係的而且确係会有机会动摇到我哋公众对于个司法机构啊个信任嘅问题。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我係一个民意代表，我係有责任出于公众利益嘅考虑呢，将呢件事件呢係同大家有一个嘅汇报或者一个交代。亦都容许我再讲多句呢，就係、是、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西方國家，我佢只係舉一啲例子啫。就算係大家知道嘅英國，其實佢亦都係有一啲嘅監察司法機構嘅一啲嘅委員會，例如話有一個英國嘅 Judicial Conduct Investigation Office JCIO， 咁其實呢一啲都係因為過去佢哋見到可能法官係民眾對佢哋有一啲嘅投訴，可能就係會有啲嘅監督。當然佢係站在客觀嘅行為啦，更多就唔係純粹淨係講單案嘅，即係佢講單案就以上訴去做處理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喺我哋香港，大家都明白，其實如果有啲乜嘢對司法機構投訴，咁都係大家市民自發啦，亦都係司法機構自己處理翻。咁如果我作為一個代議士，我哋都唔去將呢啲民意去作一個鋪陳嘅時候，咁大家仲有咩渠道可以去有一個反應呢？ 明白，你作為立法會議員嘅， 大家明白呢個咁嘅道理啫。其實 明白明白，你作為立法會議員，你有你嘅責任啦，去提出呢件事啦。咁但係我又反過嚟諗一諗，即係因為司法機構已經出了一個聲明，他已經是澄清了一些事情，他做到什麼你才正滿意呢？其實 最好我今天其實已經公開講了，我希望他能夠公開交代整個會議的內容，亦都呢，如果他能夠的話，最好就是其實他們過去都有啦，司法機構都是有代表是來立法會，是可以做一些交代，其實無論過去就住司法機構裏面，例如話佢哋自己司法機構裏面嘅運作啊、加人工啊等等，其實都有嚟過立法會啊。咁我覺得其實係咪可以，我哋已經係明確咁俾佢一個要求，希望懇請佢哋考慮一下。因應呢一個7月3號嘅會議，係就住呢樣嘢啫，可以嚟同我哋交代一下，亦都可以回答到我哋。 嗰個係一個內部研討會嚟嘅，其實有。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佢嘅內容，或者應該咁講，就係呢件事已經的確係引起咗公眾有啲嘅，即係比較大嘅質疑啊嘛。咁我哋其實都係出於維護翻司法機構嗰個聲譽啊，希望佢其實佢如果能夠釋除到公眾嘅疑慮，咁大家又唔使擔心。咁其實你好啊，我好啦，即其實都係咁諗嘅啫。 明白，唔該曬周浩鼎， 唔該曬你。 周浩鼎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係咪要公開曬啲內部嘅研討會咧？咁啊，其實如果咁嘅話，好多嘅課程啊、交流都唔使認真交流噶啦，即係唔使開個心出嚟交流。 我諗都有個可能中間著墨嘅方法嘅，即係未必真係要將一啲內部嘅討論都要公開，但係即係可能作進一步嘅澄清咧，可能會幫到嘅。就因為喺司法機構咧有一個叫 Judicial Administrator， 咁佢係一個行政政府派落嘅行政部門嘅人去管理成個司法機構嘅，咁佢可能會可以提供到一啲資料嘅，即係多少少嘅資料，究竟邊個出席啊等等，我唔知啊，即係因為頭先周浩鼎講個講法咧，佢似乎要追究得幾詳細先得嘅。 係啊，咁如果話逐字逐句講曬出嚟，咁都係史無前例噶嚇。我哋一陣翻嚟繼續傾。 主當時以微笑回應，認為若果被人恐嚇，唔應該有相關反應。裁判官提到，要令被告定罪，要達到事發時嘅威脅，令對方受到傷害，同有警告對方嘅意圖。但两点都不能成立，因此判被告无罪。美国进一步限制中国驻美外交人员的活动，规定高级外交人员到访大学校园或与其他地方官员会面之前，必须获得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美方的做法，反映出美国反华势力已经丧失理性和自信，得了反华妄想症，必将继续受到各界有识之士强烈谴责和反对，敦促美国国务院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停止阻挠两国正常人员交往和停止破坏两国关系。华春莹强调，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回应。他又说，去年10月以来，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驻美使领馆和其人员在美正常履职不断设置限制，这些行径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双边领事条约，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下午为本港东部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70毫米，本港境内亦都录得超过2000次云对地闪电。下午4点，台风海神集的鹿儿岛以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横过西北偏西，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到33度，下午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 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和新界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反方向去观塘龙尾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繁忙，龙尾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多车，龙尾在榄口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港岛西消防街有公众活动，直至到下个星期二晚上八点钟，西消防街去海旁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的部分路段是封闭的。消防处港岛海事及离岛总区总部外的货车泊位都是暂停使用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小隧道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曾浩辉医生，为咗尽早揾出喺社区嘅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一起走过， 所以我有时觉得人生很得意，本来想着回来赚一赚钱再去读书，怎知突然间条路好顺，遇到好多戏，自己又开窍，以为又好好啦，点知突然间 boom 一声，即系好似人生嘅际遇完全唔系自己可以掌握咁样咯。 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邓瑞文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陈泽铭，我哋咧， 陈嘉伦 系啦，有位律师喺度最啱啦，就系、是、过去几日咧，我谂社会上都好多嘅讨论关于三个字啊，四个字啊，三权分立就系、是。嗱，呢个字究竟香港有冇三权分立呢？其实嗱，呢个争论咧，计翻条数咧，都有都讲咗20年嘅啦，有嘅系有咁耐嘅。咁但系咧，一路以嚟都唔系话即系喺好主流嘅一啲讨论里边，大家真系要拗到面红耳热嘅，因为咁你中意话有或者冇或者唔同嘅解释，咁啊大家各自表述啦，系咪？咁但系咧，系前两日咧就系、是、林郑月娥啦，喺一个即系去行政会议之前咧，就好认真、好有准备咁咧，就讲香港系冇三权分立嘅， 只不过是三个即行政、立法和司法呢就各司其职，是三权分工。咁然之后好强调就係中央嘅全面管治权啦，咁令到呢个争论呢又再一次燃点起嚟呀。 係係。咁其实讨论任何问题第一件事都係睇个定义先啦。咁其实我哋讲三权分立其实个定义系咩意思呢？呢个系一个西方嘅学术理念啦，系由一个法国学者引申出嚟嘅，即係孟德斯鸠啊 ,Montesquieu 喺百几年前走出嚟嘅。其实英文系咩呀？三权分立是译做 separation of powers， 冇呢个三字嘅， 权力分立啦， 系权力分立嘅。咁、我成日都讲啦，你其实去定义佢嘅时候，我哋系讨论紧政治上嘅一个架构权力分立，定咁系讲紧喺法律上面有一个制衡嘅权力分立咧？两个答案其实未必一样嘅。我自己睇咧就系政治上香港确实系冇三权分立嘅喺政治架构，但喺法律上面喺呢一个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呢一个制衡互相監察、互相監督對方工作的時候，三個不同的部門，行政、司法同埋呢個立法，三個部門是互相監察、互相制衡，係一直都有嘅。 所以大家講緊三權分立，其實就是講緊呢個概念為主，不是話呢個係一個點樣嘅政治制度嘛。喺香港，我理解的大家講緊三權分立或者權力分立，都是講緊互相制衡，然之後各司其職嗰一種嘅概念嚟噶嘛。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你唔需要拿上去成個政治制度係點樣嘅，因為的確咧喺基本法裏邊都寫得幾清楚嘅，即係行政、立法、司法係大家的確係有互相制衡嘅，好多條文喺度。 三個唔同嘅部門啦，係咪好清楚嘅嚇？咁所以即係頭先歐嘉倫講到，其實成件事引申呢一輪嘅爭論咧，就係唔單止林鄭出嚟講，教育局直情係要喺佢個教科書裏邊要講清楚，冇呢樣嘢。咁我正如我講啦，喺政治架構可能真係冇三權分立呢樣嘢，但係係咪應該要多啲解説咧？就係話三權分立有冇其實都係唔係最重要，最重要我哋個政府制度係有唔同嘅機關去互相制衡、互相監察，冇所謂行政獨大或者冇所謂司法獨大，即係有人有啲咁嘅講法。咁其實大家都有個角色喺度嘅，咁就唔可以話唔理其他兩個部門咧，自己做自己嘢。我覺得呢個係重點，政府要作出一啲多啲嘅解説咯。 好嗱，電話裏邊咧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嘅，張達明你好， 你好， 係啊，有關即係三權分立嘅問題，你又點睇咧？即係我哋點樣理解呢四個字咧？ 我想剛才我都聽了陳澤明和你講個小討論，咁當然呢我成日覺得呢就要搞清楚我哋討論緊啲乜嘢。如果你純粹呢就話因為三權分立呢個嘅名詞可能各個人有唔同嘅理解，咁所以你如果你用某一種理解你覺得香港係冇，另外一種理解香港係有呢，咁我自己覺得呢覺得呢個如果你做一學術討論或者大家討論呢係冇問題嘅。但是令我擔心的呢就不是這件事，令我擔心的呢就是說一方面你看到教育局那種的做法呢是一刀切的，總之任何人說三權分立呢其實就不對的了，所以他現在教科書就剔除。第二呢到林鄭跟著那個解釋呢，我覺得令人擔心的呢其實就不是那個字眼上即、就是你是不是叫三權那件事，而是說佢係講緊嘅係分工啊，佢唔係講制衡。佢一開始強調緊咧，大家知道咩叫分工啊？分工合作咯，咪就係、是。即係佢強調緊咧，嗰、那個所謂要三個即係司法、即係立法同埋行政咧，大家係嗰種嘅所謂要合作。嗱、這個咧，正正係我哋2014年嘅時候咧，國務院出嗰個白皮書咧，就係、是、令人擔心嘅一樣嘢。因為佢係改變咗當時基本法嗰時已經討論咗好耐㗎啦。嗰時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翻即係有報章都再次登翻陳祖維教授咧，佢喺2014年一篇好長嘅論述咧，嗰時已經講翻曬嗰時基本法草擬嘅時候咧，大家個討論，甚至之後咧內地嘅草委喺1997年之前佢哋嘅著作咧都好清楚嘅，當時。是根本就冇行政主導呢樣嘢，即之前係有一派嘅意見就講行政主導，有一派咧就應該係立法主導。最後草委嘅定位咧，個共識咧就兩樣都唔係。佢用個講法咧就話， 基本上是用回三權分立的原則。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講法呢，就說是司法獨立，行政和立法呢是互相即是配合，互相制衡，即是他是不由唱。那他講的呢，是行政和立法呢是有他們的合作和有他們的制衡，但是司法呢是獨立出來的，他不會說所謂同你的行政部門呢大家去合作啊，即係成咁樣咧，呢、這個就唔係基本嘅設計，但係依家似乎佢想改變呢個設計咯。 張立文，其實那個概念咧，喺一啲政治制度咧，嗱英國啊，我哋睇翻英國，其實英國都冇一個所謂正式嘅三權分立嘅，但英國行所謂叫 parliamentary system， 就係一個所謂議會制嘅制度。咁所以咧，佢係一個 fusion of power， 我哋叫做就係佢個議會，佢個國會就係佢嘅政府，政府嘅內閣成員咧全部都係議會走出嚟嘅。咁所以我其實同意你講嘅，即係我哋其實爭論呢一個字眼有冇存在喺香港咧。不是最重要，反而是在基本法度赋予了三个不同部门各司其职，那样东西我们要维持回是重要，而其中最重要就是司法独立。 你同不同意呢，张大明？ 是的，同意这件事。同埋司法独立就最重要，司法独立呢你就不可以将它摆埋了在行政立法司法大家互相配合那样东西，这个才是重点。同埋就是说那个制衡那样东西是很重要，因为正如所讲啦，其实如果你讲翻用英文嘅 term separation of powers， 其实冇争议噶。香港好明显系要行紧一个 separation of powers， 一个权力分立。但系咧，你亦佢要权力分立冇问题啊。但依家问题点解教育局咧系连一个 separation of powers 咧，佢都唔俾你讲嘛？呢、這个先问题啊嘛。佢唔系话翻译错咗啊嗱。翻譯咧就唔應該用三權分立，即係呢個咧會俾人混淆咗咧，以為我哋採用美國制度也好，英國制度也好，香港嘅制度咧就係同英美咧係有佢一啲唔同嘅。嗱，你咁樣講冇問題喎，但係如果你咁講嘅時候，你咪好簡單，咪用翻咪權力分立咯。其實香港係行一個權力分立，而好重要一點咧係司法係要獨立嘅，佢唔係去配合你個行政部門係去做嘢嘅。如果你咁講清楚，大家就冇咁嘅擔心。但依家我哋嘅擔心咧，就似乎我諗係改變緊嘅。你哋睇翻特首整樣嘢，跟住講完之後咧，就話三個權咧，最後咧都要透過特首咧向中央負責。呢、這個就係、是、跟住我唔知佢跟住想點引申啦。跟住個引申咧， 全面管治權啦， 就不如你唔好，你係去一係制衡特首啦，因為特首係超然嘅，因為特首係代表中央嘅，你係冇權制衡。如果是想引致啲呢样嘢咧，就好明显又破坏咗香港法治啦。 系嗱，咁阿张大明，不如个电话窒窒地，我哋想问翻你转头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今日咧，我哋刚才都讨论过嘅，就系咧，有一啲喺即系喺建制派嘅群组里边流传住一封匿名信啦，就话喺七月初嘅时候，即系司法机构有一个研讨会里边咧，就系、是、有一位裁判法官咧，就系、是、有一位高等法院嘅法官咧，就要求咧，就系、是、一啲裁判官去判案嘅时候，唔好得罪啲市民啦，又甚至会觉得即系啲男司法官啊，你自己俾人起底就抵死啊之类嘅说话咧。而家嗱，司法机构否认咗啦，咁亦都有啲立法会议员咧系要求话，不如司法机构将成个研讨会嘅内容都公布晒啦。你点睇成件事啊？ 我成件事我好不负责任咯，立法会议员，因为嗱，我自己头先我都听过周鸿祎嘅讲法，我亦都睇翻。依家好简单一样嘢，第一嚟讲，你系匿名信。跟住佢话佢做嘅求证咧，只不过求证咗一样嘢啫嘛，就是、有呢个研讨会。 嗯， 但嗰个内容，即系佢系冇求证过呢、這个内容咧，佢有冇直接有人佢直同佢讲话系咁样咧？嗱，佢从来冇讲过呢样嘢。咁喺呢样嘢咁啊咁严重嘅指控，你系冇一个基础之下，仲话要司法机构？仲要將全個研討會嘅內容逐字逐句同你講翻清楚咧，坦白講，呢、這個真係幾匪夷所思嘅。因為嗱，我所睇翻咧，司法機構解釋咧，依家講緊咧，佢不嬲恆常會做嘅咧，就話佢哋係司法人員咧，佢哋定時咧都會有一啲培訓嘅課程嘅，或者一啲講座嘅。咁其實以前咧，我都有坐過佢嗰個司法人員嗰個 即係培訓嘅委員會，不過後屘佢又再重組過咧，咁就我就冇再坐喺嗰度。咁呢個係恆常一啲嘅所謂一啲培訓嘅課程咧。咁呢啲課程咧，其實即係舉行係冇問題嘅，甚至個課程裡面咧，因為佢一定會有講者去講嘅。如果某一個講者，就算佢係法官也好咧，其實佢講嘅嘢咧，坦白講，參與嗰啲法官咧，佢都唔係一定需要跟嘅。 嗯， 因為我哋嗰個司法獨立咧，我哋大家對成個法官體制有信心嘅話咧，其實最重要咧，佢喺法庭判案嘅時候咧，佢係跟翻嗰個當時嗰個證據，跟翻佢對法律嘅認知。系去判案。 张大明啊，周浩鼎嘅意思就系咁，不如你公开晒里边讲嘅嘢，令到即系成件事大家释疑，唔使再猜度，公开能够更加维护法院嘅尊严。你觉得点？ 你 认为系咪？ 你第一步就要你个指控有基础先啦嘛。如果你个指控根本你都冇任何嘅基础，跟住要人去公开咧，我相信佢系咪采取一个所谓双重标准咧？因为我哋过往都知道啦。不時都係傳出一啲匿名也好，一啲所謂消息人士也好，指控警隊內部傾啲乜嘢，政府內部傾啲乜嘢。咁你若果當然，如果嗰個指控係有唔同嘅渠道都得以證實，有啲比較實質嘅嘢，當如果你要求有關嘅部門有作出解釋咧，咁大家係可以理解。但通常嘅情況咧，要求到政府解釋咧。嗱，佢哋就會放政府頂住噶啦。點解要做呢啲咁樣冇根冇據嘅嘢？你要去解釋咁多嘢？但係今次對於司法部門一個咁嚴重，同埋大家要用啲常理啦。呢類嘅研討會咧，係好多嘅所謂裁判官啊，裁判官參與嘅。根本就你問我咧，冇可能咧係去講出一啲好似佢所講嗰啲嘅嘢。咁同埋咧，正如我講，就算當初一個講者。佢喺個人嘅意見，佢講咗嗰啲説話，可能表達方面未必咁恰當都好。其實咧，呢啲咁嘅情況咧，等於我哋學術研討會咧，成日都係咁樣情況咧。其實唔會係本身係左右到你裁判官嗰個判案嘅。 係，好，明白，唔該曬你，張達明，唔該曬。张达明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 我们其实两个题目都是很相连性的，所谓三权分立和刚刚有一些对司法机构的指控。在三个不同的机构里面，行政、立法和司法，始终香港人对司法是最有信心，在三个里面起码我觉得是。如果我们连最后这一关都守不住的，大家对司法机构失去信心的话，始终对香港伤害是很大的。咁基于这个原则呢，我觉得如果能够澄清到一些事件，令到市民对司法机构的信心能够维持的话呢， 我自己一定是支持的。 咁只不过就係讲返即係三权分立嗰个问题，即係而家俾人一个印象就係政府想推返以往嘅讲法啦，而且解释又唔係咁清楚啦，而且好强调呢，即係当佢话冇三权分立嘅时候，你见到林郑月娥係好强调就係嗰个全面管治权啦，嗰种即係中央或者係佢係代表中央去行使所有权力嗰一种嘅姿态，好明显㗎喎，令到人觉得以后嘅制衡或者以往嘅制衡好似真係会慢慢减退咁嘅印象。 我就可能乐观啲嘅一个人啦，我亦都未必觉得去到咁严重嘅地步啦，我希望未系啦。咁所以如果特首讲咗啲嘢，而公众人士对有疑惑嘅，特别系头先提到对司法机构嗰个角色都有啲疑惑嘅，系咪要司法机构要同其他部门合作噶？咁如果有啲咁嘅疑惑嘅话咧，其实政府系有责任出嚟澄清嘅，真系讲清楚。其实政府系非常支持司法独立嘅。头先我哋讲嗰啲三权分立咧，同我哋对司法独立系冇直接嘅关系嘅。司法独立我哋一定支持嘅，有冇三权分立都唔紧要嘅。即系政府可以作出一啲澄清，其实系一定系有利嘅。 咁呢个系要林郑月娥去做噶咯？ 可能律政司都有责任啦。 系佢未出过声啊。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正贤。 今集请嚟一位印度裔嘅银行家，佢因为工作嚟到香港，点知一嚟到香港就失业，不过反而成就咗佢嘅印度音乐梦，仲创办咗个合唱团添。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少数音乐。 二战之后，南越的吴廷琰在美国支持下执政，但后来下属杨文明突然发动政变。 美国隔廿几年就公布一次秘密档案嘅，当年的美国领事馆落了一个命令，就是可以除掉吴廷琰。但系问题就系点除就冇讲过，佢连只系讲一句说话嘅啫，呢个说话好重要。 古今风云人物之约翰金乃迪，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陈晒明，我哋又继续讨论一个都算是法律问题啊。 嗯，好啊。 啊，咁大家我唔知道记唔记得啦，喺今年嘅二月啊，咁喺深井嘅一个住宅里边咧，就发生一个动物凶案，就有咧成三十只嘅动物啦，其中包括猫啦，包括一啲仓鼠啦，等等嘅，仲有就係一啲兔啦，一啲白兔啦，咁啊俾人掟落街，咁当中咧就有十八只动物死亡，即场系发现死亡，咁当时大家都即系哗然啦，咁后来咧警方就拉咗两个人，而事隔七个月之后咧，咁警方就话咧律政司决定咧就不就案件提出起诉。嗱，咁呢一單案咧，就有一啲議員就認為係以證據確鑿，因為咧嚇後屘咧，警方係即係鎖定係邊啲單位掟啲動物落街啦，咁就拉咗兩個人嘅，而呢兩個人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去自首嘅，而當時咧即係個感覺咧就好似都好似證據確鑿，一定係喺嗰個位掟落嚟嘅，因為裏邊又有好多籠啦，即係顯示裏邊曾經養過好多動物啦。咁嗱，結果就而家就話不就案件提出起訴。 我自己第一個感覺都係用哗然呢個字都啱嘅啦，因為真係咁殘酷地去殺死咁多動物，係好傷心嘅。第二，一聽到律政司決定唔檢控，我個人亦都有少少愕然嘅第一個感覺。咁但係跳翻出嚟客觀啲去諗咧，其實律政司會作出一個檢控嘅時候，唔單單係呢一單案件啦，任何刑事嘅檢控案件嘅時候咧，其實律政司裏面有一個所謂 prosecution code， 就係一個檢控嘅守則嘅。咁佢基本上要考慮一啲咩因素，譬如證據啦，告唔告得入啦。或者一啲公共利益嘅因素嘅，咁我睇到啲報道咧，佢哋就係話可能喺證據方面咧，喺呢一單案咧 就 唔足夠嘅， 即係可能啊嚇，即係有啲消息話咧就係話缺乏一啲關鍵嘅目擊證人，冇足夠證據話咧嗰啲被捕人咧或者其他人係從高處係掟啲寵物落嚟，咁嗱呢個就係、是。據了解就唔知係咪真啦，但係之前咧以前就試過有一單就係因為都係掟咗只狗落街咧，係結果咧係告唔入嘅，係個裁判官就話咧係雖然係好可疑，但係冇目擊證人，咁結果咧就告唔入嘅，就脫罪嘅。咁即係其實大家就好奇怪。個門檻好高喎，好似 係啊，因為我哋成日都啱啱講開呢個司法制度，我哋所謂呢一個刑事嘅檢控嘅條件係好高嘅，嗰個叫做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係冇其他任何合理懷疑咧先可以入到罪，咁所以檢控嘅門檻係的確係好高嘅。 嗱咁啊，成件事咧，我諗喺網民之間啦，或者係愛護動物嘅朋友之間咧，都引起好多嘅討論嘅。咁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新聞之後繼續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普及检测计划推出第三日，截至下昼，37万人次已经接受采样。在12万个完成检验的样本中，有6个经复检后确认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当中2宗属于新个案，4宗是上月中至上月下旬出院的康复者。卫生防护中心表示，4宗早前感染个案出院后会带病毒一段时间，相信二次感染机会低，无需再次隔离同入院。2名透过检测计划发现的新确诊患者，其中一个是63岁男子， 他六月之后没有再上班，和家人住在葵景山路华丰苑，平时会到葵盛西村和深水埗部分街市。另一名患者22岁，无业，与家人住在屯门兆康苑，间中会行街和到食肆吃饭。而截至傍晚6点，有873,000人经网上预约登记接受社区检测。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包括63岁独居在石硖尾村的女子，她离世后才证实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负责检走遗体的食环署人员到死者家中的时候有着保护衣，但到场协助的几名警员有可能会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另外3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66岁男子，他和太太油麻地新田地街卖中药，住在秀茂坪南村，平日有到街市买餸。另一宗是74岁退休女子，与家人住在爱民村信民楼，平时只会复诊时才会外出。还有一名62岁女子住在黄大仙竹园南村，平日有到附近街市和酒楼。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目前透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找到的阳性个案好像很少，但少量患者足以令整套防疫措施变得失败，认为计划值得推行，不应再辩论计划的成本效益问题。他说检测计划可以让其他国家看到香港已尽力防疫，有利于讨论出入境互通，对香港经济和很多人的生计影响很大。政府明天在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不过酒吧和卡拉 OK 等部分场所仍要关闭。袁国勇认为这类处所最高危，顾客会除下口罩聊天，有时需要2至3小时，加上环境嘈杂要大声说话，释放的微粒数量越多，因此要到几乎没有确诊病例才可以考虑重开。政府拘捕警察拘捕3男3女，包括4名内地人，涉及5宗祈福党骗案，骗款合共120万。5名受害人都是女性，年龄介乎69至76岁，多数是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骗徒在住宅区、公园等向事主讹称他们撞邪，将有厄运或者大病降临，怂恿他们交出贵重物品作祈福之用，并趁事主不察觉，在祈福仪式中将物品换成樽装水、糖和盐等。警方上星期在香港仔田湾一宗祈福党骗案中锁定一架私家车，昨日先后在粉岭恩盛苑和观塘拘捕6名疑犯。警方说涉案集团招揽和安排成员到港，为他们安排住宿，操控犯案过程，相信今次行动已经拘捕集团骨干成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下午会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车多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讲紧咧就系喺今年2月14日啊，喺深井咧就一个住宅山边嘅斜坡就发现大量嘅受伤动物同埋尸体啦，咁包括就系猫、兔、仓鼠、龙猫、鹦鹉，有15只系当场死亡，咁另外3只就伤重不治。咁后屘就拉咗两个男人，包括一个任职中学体育老师嘅男人，同埋一个即系做生意嘅做网上生意嘅男人，咁啊涉嫌对待动物，咁啊结果就系、是。律政司就冇告喎，最後嗱，咁律政司啱啱回覆我哋咧，就話任何檢控嘅決定咧，必須就所得證據同埋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同專業嘅分析。咁律政司認為咧，現時有關呢間案件整體嘅證據未能夠支持合理機會達至定罪，咁就話如果執法機構發現新證據咧，係會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再跟進嘅。咁呢個係律政司啱啱嘅回覆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副總監麥明樂嘅。麥明樂你好啊， 你好， 係啦，嗱呢件事你哋點睇咧？ 其實對咁樣嘅唔檢控嘅結果，我哋係非常之難過、憤怒同埋失望嘅。 咁但係嗱，即係可能就係喺成個檢控嘅過程啊，檢控嘅準則裏面呢，就佢都可能冇充足嘅證據，可能又冇人證、冇物證，或者冇一啲嘅錄影嘅證據，告唔入喎，咁點呢？ 嗱，呢個結果係佢點樣去理解嗰啲攞得到嘅環境證據？呢個我哋真係唔理解嘅，我哋都好想律政司有一個更詳細公開嘅解釋嘅。因為只不過就係話，當我哋其實我哋當日喺現場，我哋見到嘅所有嘅狀況咧，其實係好難令人唔去懷疑係同人為有關嘅。 當時你哋喺度嘅，即係你都有去了解個情況啦，見到嘅情況係點啊？ 嗱，我哋同事收到call 啦，咁我哋去到現場咧，就第一時間就發現咗好多嘅動物喺一個住宅大廈對落嘅一個山坡同埋行人路上邊咧係死咗，咁亦都有啲重傷嘅。咁我哋就發覺嗰啲動物咧，就大部分都係寵物嚟嘅，就唔似係話一啲喺山邊行過嘅流浪動物啊、流浪貓狗啊，唔係嗰啲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好相信一定係有人養嘅。咁當然即係嗰日嘅之前一晚咧，應該都有落個大雨嘅，咁所以好多嗰啲動物嘅屍體都已經發脹啦、浸濕曬啦，有啲生存嘅動物佢哋亦都係啲全部濕曬啦，打冷震啦，縮埋喺耳角啦，咁其實都唔係淨係嗰日嘅，因為咧我哋都因為冇資料顯示究竟有幾個動物係出咗事，咁我哋第二、第三日我哋都仲翻轉頭，咁卒之我哋都喺啲附近嘅坑渠窿里面咧，系揾到啲匿埋嘅，即系喺度即系惊紧嘅动物吓，咁所以嗰个状况系非常之恐怖 吓。咁当时应该有人报咗警噶，即系你嘅意思系有人报咗警之后，都一路揾唔到边个掟啲动物，继续跌落嚟咁样样。 其實呢我哋外匯同埋協會我哋嘅角色呢、就喺呢啲案件裏面呢我哋係負責協助警方呢去喺現場呢去檢取動物或者控制啲動物、跟住帶返去我哋醫院度醫同埋做一啲獸醫報告嘅。咁、其實往後嘅所有嘅調查程序呢個刑事調查程序呢我哋係唔會參與嘅。因為中間牽涉都好多有啲私隱啊或者其他嘅即係一啲嘅主要嘅證物唔可以即係透露俾第三者嘅。 麥明樂、就我都明白嘅，因為頭先講過咧，一啲環境嘅證供咧，對於律政司決定去唔去檢控咧，係好重要嘅。即係佢可能發覺我真係搜集唔到一啲證據，而達到有可能入到罪呢一個標準咧，所以佢決定唔告。咁呢個我哋冇辦法喺側邊去判斷啊。但係以你嘅經驗咧，因為頭先講過都配合警方去做過一啲調查嘅。你嘅經驗係點咧？即係平時警方對呢類案件檢就係點樣去決定檢唔檢控？你有啲咩睇法咧？ 嗱，當然因為呢個案件好特別嘅，牽涉嘅動物係數量係實在太多，同埋佢嘅性質亦都唔可以話同以前嘅案件可以做一個直接嘅對比。咁但係即係話，我哋憑我哋經驗喺現場，我哋見到嘅事情個狀況其實係真係，我諗大家都所有嘅市民，我諗大家都係一個好用常理嘅去判斷啦，係應該係足以係足夠咧，係去要求一個嫌疑人或者被告送佢上法庭，由佢去答辯，咁由法官去決定究竟係證據足定唔足。咁但係我諗起碼嘅做法就係應該要送佢上法庭去接受審訊咯。 咁但係而家似乎喺個法例上有好多不足之處喎，可以點做咧？ 其實咧，去年政府已經開始咗一個更改，即係更新而家個法例嘅一個立法諮詢嘅，咁完成咗噶啦。咁我哋希望能夠快啲開始啊，因為其中一個主要嘅提到嘅改革嘅內容咧，就係話要引入主人嘅謹慎責任。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其實因為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其實過去大部分嘅案件犯法嘅人就係個主人本身。咁所以咧，可能即係因為可能啲主人根本唔知道自己個責任，或者唔理解個法例。咁所以咧，希望通過呢、再更新嘅法例咧，可以等啲主人能夠明白佢自己應該要負啲咩責任嚇、 具體係點啊？即係話一個主人如果佢點樣唔去好好照顧佢嘅寵物，會負起咩責任咧？ 即係一個舉個好簡單嘅例啦。咁譬如當然而家譬如好多市民都話啊，我見到有啲人咧，佢養住就譬如養狗咁啊。佢咧就永遠都唔帶佢出街行嘅，永遠都鎖喺個籠裏面嘅咁樣嚇。咁喺現時嘅法例裏面咧，如果個籠係夠大咧，係乾淨咧，佢未必一定犯法嘅。要直至到個動物嘅狗出現咗狀況啦、受苦啦，咁佢先至會有可能觸犯法例。咁但係如果喺一個即係譬如如果更新咗法例裏面，可能要求主人你應該要譬如起碼譬如一段時間之內，你要點樣要可能要帶佢行啊，或者點？當然嗱，這個細節你仲要傾嘅，但起碼就等佢哋咧唔好咁容易踏進咗去犯法嗰個範疇。 而你知道咧，麥明樂而家嗰個法例嘅諮詢啊，嗰、那個程度去到邊度，或者個時間表係點樣啊？ 個諮詢就完咗噶啦，但係幾時開始正式喺立法會度提案去傾咧？咁呢、這個我哋都冇一個實際嘅時間嘅，呢、這個我相信要諮詢翻漁護處佢哋嘅時間表啦。 係，咁你哋嘅角度睇，當然係越快通過呢個法例越好啦，係咪？ 係，一定係。 咁即係話除咗頭先講你舉例，譬如有關點樣去放狗啊，或者點樣去照顧佢啊？咁譬如最近有好多人係仲有好多細嘅動物啊，或者有啲係亂咁放生啊，等等，你會唔會話覺得都應該包含埋喺呢條法例裏面？ 哦，嗰、那個諮詢裏面咧，其實喺我哋建議俾政府嘅一啲改革咧，裏面都包含噶、因為其實都唔單止係照顧即係寵物啦，就野生動物啦，甚至係食用動物啦，其實都應該係一整體咁樣去考慮嘅。 好，唔該曬你，麥明樂，唔該曬。 好， 麥明樂係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副總監啊，咁啊。看來就是如果說現行的法例是處理不到的事情，那就 立新法例咯。 啱啱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當然都要平衡唔同嘅利益嘅。咁即係一條新嘅法例，始終都係將一啲刑事嘅責任擺咗喺一啲市民身上嘅。咁但係多咗一重嘅責任嘅。咁所以足夠嘅諮詢係重要嘅。 咁啊。依家個立法會咧就唔知道會點傾嘅，即係好多大家會發現啦，即係過去好多年啦，一啲新嘅法例咧，尤其一啲好多人覺得未必咁重要嘅，未必咁切身影響嘅話咧，呢啲法例往往都會拖好耐。 有啲基本觀念，譬如喺香港冇一個三權分立，呢啲事實係必須要清楚咧喺教科書裏邊咧講出嚟。 高中通识教科书经教育局审阅，内容删改引起关注，怎样回应社会的意见呢？另外，学校面授上堂恢复在即，校园的感染控制措施又会怎做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普及检测正式开始了，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 如果找到很多个案，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我们相信透过社区检测找到个病人呢，应该都是属于轻微的多，甚至乎没有病征。如果要照顾这批人士呢，都会在亚洲博览馆。现在我们一号馆有500张病床，二号馆那里有400张病床，我相信没问题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医研究所，我哋眼睛望见、耳朵听到嘅东西，会肯定佢哋存在。如果听唔见、睇唔到，系咪就可以将佢哋否定呢？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剩翻十分钟嘅时间，自由风，自由风，不如我哋同陈泽铭讲啲大家即系。都貼身嘅嘢，但係又唔會嗌交嘅，係啊，即係英國人就最叻㗎啦嚇，唔想嗌交咧嚇，唔想講政治嘢咧就講天氣啦。 冇錯， 天氣咧大家都係一啲即係每個人一打開個話題都有嘢講嘅。 係嗱， 我諗今年咧就係大家都會發現啦，就係特別熱嘅。 冇錯， 啊打風唔算多啦，而特別熱熱到一個地步咧，係嗰種。紀錄咧係不停咁破，一破咧就係有10個8個一齊破曬嘅。咁其中就係譬如七月啦，七月成個月咧係有史以嚟最熱嘅七月啦，有紀錄以嚟最熱嘅一個月啦，亦都係最長嘅酷熱天氣警告啦，連續20日啦，等等等等啦，亦都係最熱嘅一個夏天啦，即係6、7、8月加埋曬嘅氣温啦，亦都係最熱嘅有紀錄以嚟嘅一個夏天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數字咧，就係有關。熱夜啊，即夜晚好熱嗰個熱夜啦。嗱，天文台嘅定義咧就係，如果即夜晚天文台喺尖沙咀嘅天文台錄到28度或者以上咧，就為之熱夜啦。咁個結果咧就係呢個熱夜亦都破咗紀錄嘅。咁今年嘅熱夜嘅日數咧，嗱到琴日咧計埋琴日咧就係我計下條數先，48晚啦已經。嗱咁最。即以前嗰個紀錄咧，就係舊年嘅46晚，咁今年咧到9月2日啫，已經係48啦，咁已經破咗紀錄啦，相信會破得越嚟越犀利，因為你唔好以為9月開始秋天啦，嚇已經係冇呢支歌仔唱啦，9月都繼續係好熱嘅，而家係，咁所以咧今年你可以見到就係熱夜嘅數目咧，亦都係增加緊，好犀利嘅。 係，咁啊頭先歐嘉倫做咗一啲數字啦，咁客觀嚟講高過33度係嘛，咁佢就會繼續係一個熱夜熱天咁樣，係一個客觀數字嚟嘅。但係其實大家喺香港住過，喺外國住過都知㗎啦。香港就算同一個温度咧，係熱過外國嘅喎，即係可能係因為個濕度嘅關係啦。另外有一個好重要因素，我自己覺得啦，我嘅觀察咧，就係香港個城市結構啊，係好多高樓大廈嘅，咁會即係個通風會有影響啦。第一，第二咧就係香港係極之用呢一個冷氣嗰個頻率係非常之高嘅。咁大家知道冷氣嘅作用係點啊？就係將室內嘅暖空氣排出去。咁所以嗰個街咧。 數字上可能是30度，但其實一定是不止的，那個感覺上。所以那個熱夜熱日那個感覺呢，香港是特別 強烈的，我自己。 同埋有很多朋友會即係有少少錯誤的理解啦，就會話係啊，全球氣候變暖啊嘛，咁所以咁樣熱發呢係好正常嘅。咁嗱，其實咧，即係天文台一路以嚟嘅統計同埋估算咧，香港所增加嘅温度咧，大家感覺越嚟越熱咧，大部分嘅原因咧，嗱小部分嘅原因係真係全球暖化，都係已經成個地球都暖緊啦。但係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城市化， 係 因為城市化嘅熱島效應。咁所以大家會發覺咧，其實香港最熱嘅地方咧，就係喺夜晚啊。是城市里面那些街道大家会发觉很焗很热的。反而如果你去到新界一些空旷的地方夜晚是凉 的。所以比较大的热的问题都是在大家住在城市里面还有尤其还是夜晚。好了，电话里面有中大未来城市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刘嘉伦。刘嘉伦你好。 你好， 你哋都做咗啲研究啦，就会发现其实即系大家可能成日都会忽略咗熱夜对健康嘅影响，系嘛？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喺我哋嘅研究里面指出咧，其实喺熱夜，即系单单一个熱夜咧，其实已经比起一般嘅日子咧，个带嚟嘅健康风险其实已经系为高噶啦。咁再加上如果系连续出现嘅熱夜啊，甚或乎系一啲日间同埋夜间连续出现嘅酷热天气咧，所带嚟嗰个嘅健康风险咧，系比起正常嘅情况系更加 系点解咧？即系因为我哋想象中咧，譬如日头33度、34度咁会中暑噶嘛，夜晚而家讲熱夜都系28、29度咧，点解会觉得个风险？点反而会仲高？ 其中一个原因咧，其实就系大家可能即系无论系市民啦，或者系其实各社会各方面咧，都会觉得酷热天气咧，净系会喺日间出现嘅。我哋习惯，譬如听到讲中暑嘅，都系喺日间，譬如可能做运动啊，或者工作啊，户外工作啊，咁会出现啦。但系其实喺我哋嘅夜晚咧，相对地我哋可以透到凉嘅机会咧，其实比起夜间，所以比起日间咧系更加少，因为日间我哋可以去，譬如可以有商场啊，或者有好多譬如社区中心啊，我哋可以去入到去休息一下。相反喺夜间咧，其实正常嚟讲，对于人体系一个恢复嘅机会嚟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而家嘅夜间嘅天嘅温度啦，都仲系咁高嘅话咧，我哋就失去咗一个咁样嘅恢复嘅机会，或者个恢复嘅效果咧就大打折扣啦。咁啊，令到我哋嗰个身体就开始出现一啲问题啦。 好啊，阿刘嘉伦啊，你可唔可以具体啲讲有啲咩嘅身体嘅危险咧？即系对我有啲咩疾病上面嘅影响咧？有冇啲具体嘅例子 啊？譬如如果我哋讲一般人嘅话，其实我哋嗰个嘅身体里面嘅体温啦，其实夜间咧，我哋系会正常嚟讲会稍微下降嘅。咁但系当我哋夜晚嘅温度都系比较高嘅时候，变咗我哋散热嗰个效果咧就会冇咁好啦。咁变咗我哋嘅体温就维持咗比较高嘅状态。咁正常嚟讲，譬如可能成年人啊，或者后生仔啊，可能都仲会忍受到嘅。但系相反，对于一啲譬如可能有长期病患嘅人啊，或者系老人家，甚至系小朋友嘅话咧，佢哋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呢一个嘅问题。例如咧，轻微嘅可能会出现热衰竭啦。如果系再严重啲嘅话，其实可能会导致喺晚间中暑嘅。咁而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其实正正就系喺2003年喺欧洲热浪嘅时候咧，喺譬如举个例，法国咧里面有好多长者过身咧，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喺夜间佢哋喺自己屋企入边中暑失救而死嘅。 咁因为欧洲佢哋好少冷气啊嘛，咁有啲人话唔惊，香港我哋到处都有冷气，个个夜晚开冷气瞓噶嘛，唔惊系咪咧？ 如果一般嘅情況底下都可以咁樣講嘅，但係譬如可能一啲比較低收入嘅家庭啊，或者可能老人家佢哋嘅生活習慣上面唔係咁習慣開冷氣，可能佢哋會覺得熱，或者可能甚至佢哋身體已經係感受到熱力嘅時候，但係佢哋依然覺得熱嘅時候，變咗就會遲咗啦。甚至佢開冷氣嘅時候咧，佢都已經會遲咗，已經出現咗一個輕微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情況咯。咁呢個同生活習慣係有好大嘅關係嘅。 嗱，咁喺即係大家都知道夜晚點解熱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城市里边好多建筑物咧就吸收晒日头太阳嘅热度啦，咁啊夜晚就会放翻出嚟，咁就会令到即系夜晚好多时都会个温度系喺城市中间系跌唔到啦。咁大家知道香港即系本来就系一个咁密集嘅城市啦，咁点算咧？ 嗱，我哋如果譬如讲紧去点样去减低呢个嘅热力咧，其实我哋有几个方法嘅。咁即系城市规划上面啦，咁第一就系当然系可能源头做起啦，我哋点去 減低吸熱呢個情況啦。咁呢個就可以係譬如係建築嘅物料啊、選材啊、又或者係譬如城市入面嘅綠化，因為其實植物係可以帶到一個我哋所謂嘅降温嘅效果俾我哋。咁呢個當然係第一個方面我哋可以去做㗎啦。咁第二方面就係頭先你哋都提過嘅呢個嘅空氣流通啦。咁空氣流通咧，其實最重要嘅目的咧就係將喺城市入面儲存咗嘅熱力咧，因為夜間其實佢哋會釋放熱力嘅。咁但係由於我哋密集嘅城市環境咧，令到啲熱力咧就trap 咗喺我哋嘅城市裏面，咁變咗咧，冇空氣流通嘅話咧，就唔能夠將呢一啲熱力帶離開我哋嘅城市咯。咁所以我哋其實喺城市規劃上面嚟講咧，其實要注意嘅就係一個空氣流通啦，同埋一個點樣可以幫我哋城市降温嘅一啲機會咁樣咯。 嗯，呢啲似乎都系较为可能长远啲嘅城市规划。咁如果短期少少嘅，其实譬如从政府个角度喺政策上，可唔可以有啲嘢做到咧？ 如果是不同的政府部門，其實是我相信第一點的，我們可以從一個個人或者政府部門出發，就是怎樣可以去提升這個的意識，就是說夜間的酷熱天氣的一個意識。那譬如相關的政策啦，或者甚至是我們市民自己本身要意識到這一點，譬如可能是一些舉個例夜晚 的高溫其實會影響到我們的睡眠。咁好多時候，我哋如果瞓得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就會係覺得啊，可能都係瞓得唔好啦。但係變咗可能已經係一個初期嘅徵兆嚟嘅。咁另一方面，譬如政府部門嘅話，其實要考慮嘅就係點樣喺夜間嘅時候可以譬如幫到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去提供一啲譬如降温嘅機會啦。咁譬如係一啲嘅避暑中心啦，呢一啲係呢個其中一個好有效嘅做法啦。咁至於你話喺城市規劃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啲比較短期嘅措施可以做嘅。譬如舉個例，呢一啲嘅綠化啦，點樣可以將一啲嘅我哋有嘅空間啊，或者我哋一啲機會，譬如種樹啦，喺一啲城市嘅地方裏面可以種到樹啦。其次嘅就係點樣可以將譬如建築物嘅外牆有一啲嘅機會係可以做一啲嘅垂直綠化咧，其實亦都可以有效減低我哋城市間嘅温度啦，甚至乎係建築物本身內部嘅一個温度嘅。 系啊，你讲开一啲建筑物嘅外墙咧，而家又兴一啲玻璃幕墙啦，其实又会令到室内高温咗啦。而家仲发觉咧，最近有啲楼咧好中意黑色外墙嘅，即系有型啲咁，会唔会都影响到会吸热，会吸得犀利啲嘅？ 會㗎，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嚟㗎。我哋喺如果你參考外國嘅話咧，其實好多一啲嘅社區咧，佢哋開始會將佢哋嘅屋頂咧，由過往嘅一啲可能係譬如可能紅磚一啲紅色嘅磚啊，換成一啲白色嘅油漆啊咁樣。咁其實係好有效，可以將日間嘅太陽光反射翻去我哋嘅大氣層啦，而唔需要吸俾我哋嘅建築物吸熱。咁你話如果譬如深色啲嘅建築物嘅話，其實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導致到建築物內部嘅温度維持一個好高嘅水平咯。 嗯，我突然間醒起咧，即係我曾經去過新加坡，見到人哋嘅城市設計咧，佢用呢一個譬如灑水系統啊，或者植物嘅栽培啊，都用得幾好嘅，即係會俾我的感覺咧喺個街上面行咧，相對冇喺香港咁辛苦嘅。你我呢個觀察正唔正確咧？ 都啱噶，其實咧好多有以前我哋有一個迷思咧，就係、是、啊，我哋已經係譬如可能熱帶例如新加坡、香港咁樣如果我哋再噴水嘅話，會唔會令到個空氣更加潮濕啊、更加濕咧？但係我哋喺一啲個過去嘅研究啦，就其實發現咧，係啲市民咧行過呢啲咁樣嘅，譬如可能噴一啲濕嘅噴霧嘅裝置咧，反而佢哋會停留喺嗰度，佢哋其實都幾歡迎呢啲咁樣嘅措施。而當然啦，呢啲措施其實呢啲咁樣嘅設計其實都好有效，幫我哋人體係降温。咁變咗，譬如頭先所講到嘅一啲咁樣嘅噴濕霧啊，或者係一啲嘅綠化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街上面嘅嗰個氣温咧，可以稍微下降啦，而令到我哋變咗喺條街度行冇咁辛苦嘅。 嗯，明白。好，唔該曬劉嘉倫，唔該曬。 唔好客氣。 刘嘉伦是中大未来城市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咁我哋嘅城市嘅未来呢，其实即係温度系一件大家都要注意嘅事啦。我諗每一年呢，近年都系㗎啦。每一年几乎呢，我哋都会听到高温又破纪录，又破纪录。你諗下，就係不停咁破旧年嘅纪录呢，都几得人驚。 即係始终头先我好同意嘅，即係由个人出发先啦，即係做一啲唔好浪费嘅行为啦，始終會幫到呢個地球去減排啦，咁亦都間接令到呢一個全球暖化嘅跡象可以減退，冇咁嚴重啦。希望 咁剩翻十秒時間咧，不如報告一下天氣啦。喂，聽日最高咧，今晚又係28度，又係熱夜啦，聽日又酷熱，又33度啊。今日唔該曬陳澤明，拜拜。